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年轻。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这是一个周二的早晨，对吧？早晨起来之后感觉今天天气还不错。 是的。 哎，我现在其实特别享受哪一瞬间呀，就从自己家楼门往开推开这个楼道门的那一瞬间，哎呦，你就感觉那口新鲜空气是你这一天，就是首先啊，我觉得状态，当时的状态是否能这个特别好，和你这一天精气神那个来源，一推，哎呀， 感觉这个嘴上上火长的那个泡都要破了， 不带你这揭人老底儿的哈， 也是辛苦吧， 也提示大家吧，最近确实是发烧感冒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呢这个上火的人也比较多，比如像我，我刚才已经说了，嘴上起了各种大泡， 对 吧？ 对，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说。首先第一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增添衣物，是吧？保暖，还有一个多喝水， 对， 少吃点这肉啊，少吃辣的， 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自家的客厅啊，都有过哪些回忆。我相信客厅这是大家就是接待客人啊，这个孩子们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 就是提到客厅一般就是家里边人可能共同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就是说共同在一起时间最多的地方。 嗯，对，没错，像是休闲娱乐呀，有家里边在客厅看书，有的家里边在客厅看电视， 对 啊，有的淘气的孩子跟客厅里边有一自己的小角落， 哎， 等等等等啊，说说自己家这个客厅的一些回忆。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来关注资讯。我觉得一提到这客厅不得不提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吧？ 家人嘛， 一家人嘛，对吧？但是呢这个爸爸妈妈有时候这个套路啊也是太深了啊，最近呢比较火的，尤其是在网络当中呢，有这家长喂药啊，藏酸奶瓶啊，藏各种瓶里边的，孩子就琢磨怎么变味儿了呢，哎呀，就为了这个让孩子顺利的喝药，赵女士呢也是把药瓶呢藏在酸奶里边，孩子喝了两口之后开始皱眉头，最终也是发现了机关啊。自那以后呢，孩子喝酸奶是都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药。另外一位网友呢也发布了我的这个大嫂啊为我大侄子的这个喝药的图片，也是爆红网络。网友说了，走过最长的路就是爸妈的套路。 你看到那个就是我大嫂为我大侄子喝药的那个图片吗？ 我看到一组图片，我都不知道哪是我大哥哪是我大嫂啊。 就是呢， 孩子以为妈妈端的是一个可一听可乐， 嗯， 其实呢可乐背后藏的是一个小药瓶， 对， 那个吸管插在小药瓶里、 嗯、 孩子其实喝的呢不是这个厅里的可乐，喝的是那药水。 哎，确实是好多组这样的照片，有用可乐瓶的，就是听瓶的、 嗯、 就是有这是直接藏在那个像什么各种软包装里边的。 对， 对， 对， 对 吧， 把软包装 吸管都 掏开了、啊、 吸管都给伸出去，就感觉跟真的似的， 以假乱真了。 哎，对，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哈、 嗯、 因为这我没孩子不懂，我得咨询一下你们这有孩子专业的人士哈， 嗯， 就这样的话对孩子有好处吗？ 先不说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孩子真的已经很幸福了， 嗯， 因为呢就是这个药，就是这个人家生产药的这个方面呀、已经是在充分的考虑到孩子的口味了、很多药其实都是甜口的， 嗯， 就是孩子喝起来是甜滋滋的， 嗯， 所以你看我们家孩子多数比如说生病了然后要喝药的话、 嗯、 多数药他都很喜欢喝， 哎， 自己提醒自己该喝药了。 哦，那就 没问题了，极少数有苦味的药、 不像咱小时候那药真是腻脑门啊、 嗯、 尤其我现在记得喝那什么十滴水啊，吃的那个是， 我小时候喝过黄连的，你说厉害不厉害？ 还有这都喝过什么黄连的口服液吗？ 没有没有 啊， 就是 黄连， 就是黄连。 哎呀，这叔叔阿姨怎么想的？为什么？ 是不是很厉害？ 对，什么实际上那个草，就什么那个甘草片含在嘴里啊， 嗯， 好多人都受不了。 对， 哎，但是咱们小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吃过， 所以咱们都吃苦长大的嘛。 哎呀， 现在的孩子已经很幸福了、 嗯， 但是可能偶尔遇到这个苦涩一点的药，需要家长想一些办法。 真吃点药就说吃苦长大，有没有这么夸张哈？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 来看看，这是合肥市公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收到了安徽省反电信诈骗中心预警信。就是这个 短信 150， 嗯， 然后呢什么什么尾号是0259，这个号码的持机人正在被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诈骗，值班的民警也是赶快拨打了这个号码，但是呢这个手机一直是在通话当中，在多次拨打号码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值班民警立刻呢请移动公司派驻人员对这个号码进行了保护性停机，哎，这个才知道这个受害人呢叫袁某某。值班民警也是赶快联系到了这袁某某的同事王某，也是请王某去帮助他这个朋友，就是呢赶快联系上袁某某呢，让他阻止他再去听信这个骗子的这个诈骗的话了。 嗯， 十多分钟之后，这个也是对方打来电话了，说这个已经和袁某某联系上了， 嗯， 没有被骗。值班的民警打电话给这个袁某，也是得知了他是接到一个自称公安局的电话， 嗯， 说来说他涉嫌这个洗钱罪，要求呢赶快把钱汇到国家安全账户托管中心。 诶， 幸亏劝阻及时没有被骗。袁某某说呢民警一共打了63个电话， 嗯， 而帮他避免了30多万元的损失。 对， 现在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但是万幸的就是老人没有上当啊。 哎，这个60多个电话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避免他上当啊，受骗。 对对 对， 对吧，其实我们一看这个说法呀也算是这个老的这个手段了。对， 这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一些套路啊。 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是什么，一个就是第一个啊，我觉得就是贪小便宜的肯定会有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好多老年人自己在家接电话之后呢不知道孩子什么情况，尤其是打着孩子的幌子啊，你孩子有什么什么问题，哎，就抓住了家长这份心理了。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呢应该多沟通，是吧， 是 哪怕您说这个狠着心先把电话挂了给自己孩子打一电话呢， 确认一下， 对吧，啊，也是需要多沟通哈。 对，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近日呢重庆开州区的齐某啊是想通过发布搞怪视频成网红，于是呢将网购的啊一个车牌儿 放到了这个车安装在车上。 哎，但是这车牌呢比较特殊，是吧，上面写的呢不是像咱们你看比如说京什么什么什么这数字加字母的哈。 对， 不是这个，是人家是什么呀，于 F 点儿好几个八，您听到的就是人车牌写的字，好几个八啊， 不是数字，是这个文字， 中文好几个八啊。车牌安装在车上了，并且呢开车上路，被警方发现了。目前呢齐某因为涉嫌伪造车牌已经被警方啊这个依法处罚了啊，车辆也被暂扣。 这么大的人了，应该分得清楚哪些玩笑可以开，哪些恶搞是绝对不要去做的。 咱先不说这个这种哗众取宠能否成为网红的事儿， 嗯， 就说您做什么事儿应该是合乎这规矩，合乎法律。 是的、 啊、 是的，黑科技来了，这个是神奇的 3D 涂鸦笔。那么美国的一家公司发明了叫做 3D 涂鸦笔，可以利用塑料丝书写， 并且呢借助笔尖里边内置的风扇，令这个加热之后变软的塑料丝几乎是可以瞬间冷却，现实版的神笔。哎， 嗯， 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神笔马良》里边的那一幕，有可能你拥有这支笔能实现一下， 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 啊、 就是没那么夸张、 啊， 就是这种幻想是好的，但是他这写出来呢，就是一个立体图案，比如说你写一字能、 啊、 能你想怎么给它蹬怎么蹬啊，这、 嗯、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啊 哎、挺好玩啊，嗯，继续来往下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一语演了100场新郎新娘，杭州呢这对年轻人呢现在真的要结婚了。杭州呢有这个两名啊年轻人，业余时间呢是表演酒姓渔民水上婚礼的搭档，哎，4年来呢已经演了100场的新郎新娘了，今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呢，他们也是将为自己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第一次同台演这个演这新人呢是在2013年的9月26号，以前呢他们说不认识之间啊，掀开盖头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就那感觉就是他了， 一见钟情。 对，他也说了，我相信缘分啊。在今年的12月份呢，这个新郎呢也是向这个记者介绍了他们这个认识的过程啊。 嗯、 那天呢，刚到这个当地啊工作呢，才3天的孙浩翔，也就是男士啊，接到通知要他呢去这个刚才咱们说的地方演新郎啊。这是一个这个咱们村呢旅游的表演项目，大多数的渔民呢也是都会进行表演，有时候呢这工作人员也会参与一次，但是呢。他第一次表演演新娘的就是他现在妻子陈慧芬， 嗯， 哎呀，所以说这个2014年的这个表演当中呢，演了30场的婚礼的两人已经确立了恋人的关系， 嗯， 到了今年的这年初呢，演到第80场的时候，也俩人约定了在今年的演完100场的时候就去领结婚证， 挺难忘的一个，就是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最后呢定下终生的这么一个经历哈。 俩人演的时候也嘀咕，也得聊，啊、这个咱俩要是在这儿，这个就真的这个结婚的话，省多少钱呢？你想想 啊， 对，这个渔民们给咱们办这个婚礼，咱就不用花钱了。 我相信还是爱情先来了、啊、 对对对，那肯定是哈， 祝福祝福他们两个以后还要继续演下去啊。 哎、 啊，不是说婚姻生活 日子得过下去。 对，日子过下去， 是吧， 但是他们这个工作呢，哎、 嗯、 也挺好的，还可以继续演 下去，这俩人是不是、 嗯、 啊，夫妻这哈， 没错， 多好。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关于客厅的一些回忆，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范玮琪的歌曲《那个早晨》。 是你轻轻 那个早晨来自范玮琪。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那同时呢，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关于您家客厅的一些回忆。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对，今天来说的就是自家的客厅哈。 嗯。 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客厅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嗯， 应该会经历就是好几个家吧。 哎，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这个、 谁像你们家这住着房躺着地的这各各种房子还？ 那也不如你的独栋别墅啊！ 哎呀，哪有独栋？ 吹吧， 嗯，对，互相吹捧哈、 哎。 自家客厅，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冬天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嗯。 就是为什么人都爱猫冬啊？ 嗯。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确实外边冷，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太舒服了。 哎。 就是家里客厅啊，如果说您家客厅朝南的话，就是冬天的阳光它不像夏季的那么热烈。对吧，它是很温暖的阳光， 和煦的阳光， 而且颜色呢也是颜色偏深的那种感觉，橙色的阳光， 嗯， 哎，就直接照在这个客厅里，感觉真好。 是， 就你说这怎么能让人家想上班呢？这时候肯定有人还在家躺着呢。 哎，那不是应该在卧室里吗？ 啊， 哎，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家里边主要的地方就是客厅， 嗯、对， 那确实是行走坐卧全是在客厅里边。 对，也是比较舒服的地方哈。 对对对。 今天来说的就是关于自家客厅的一些回忆。 嗯， 其实说到这个客厅啊，我觉得这小的时候这对于咱们来说就回忆嘛， 嗯， 肯定特别多。因为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我在家里边这个滑轮滑， 嗯，哎呦。 不是，就是因为小，不是因为家里大。 我就说是独栋别墅嘛， 真不是， 滑得开。 是当时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小时候住那个房子啊， 嗯， 按现在说平米数真不算大，但是有一什么特殊的一地方呢？ 嗯， 它有一个走廊，就是说它是进门之后啊，这所有房间这个其实现在想起格局挺不好的， 嗯， 但是呢，它是从这左一直到右。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走廊 啊，就是说走廊串起了每个房间， 哎，对，串也不是走廊，反正就是有一个通道吧， 嗯、 有一个通道啊。其实这现在想起来是一公共面积，根本就是浪费空间的这个 设计。 而且左边呢是连厨房，厨房也是一条，哎，就等于从厨房一直滑轮滑，能一直滑到这个父母的卧室的这个阳台。 哎、 你想想、啊、那时候感觉多爽， 但是这 也就年纪小，现在只你想想走几步就到了、 嗯， 但是那时候就因为小嘛，就哎呦各种滑。当然也得趁自己家里人不在的时候， 嗯嗯 啊，各种唰唰唰唰唰，滑上去，我觉得过瘾啊，有意思，跟家里边滑轮滑啊， 果然是 得懒成什么样的、嗯。 但是小小的我们看起来家里边就是大大的， 对，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我们的活动场所。 没错啊、 嗯， 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哈、啊。波杰克马克他说了，这个客厅里边挂着全家福， 嗯、 特别暖的那种， 哎， 就是、全家福，嗯， 对，很多人恋家也是因为家里家的气息太浓厚了， 哎。 来看看呢，这位叫做 这个喜欢阴天的朋友也说了 啊， 他说啊，人家喜欢明天，他说每年在客厅全家一起看春晚，这个回忆是最难忘的。 对， 嗯， 春节这个晚上应该是家里边最热闹， 守岁嘛， 人最齐， 嗯， 吃的对最好的这么一天， 是 对吧？真好，真好、 哎、 啊，还有这个SH 他说小时候呢被逼着早睡。然后呢就把这个房门啊偷偷的开一个缝， 嗯， 盯着客厅里边电视看武林外传。嗯， 哎，小时候好多人都这样做过吧， 是吗？ 嗯，我小时候也记得呀，就是明明都已经睡下了，然后听到爷爷奶奶在客厅里边、 嗯、 那时候看老的那个电视剧什么星星知我心、 嗯、 哎，自己又哭闹着又起来，从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在客厅看。 这都是放假的时候吧？ 小啊，那个时候在幼儿园嘛。 小、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上学之后啊， 哎， 这种机会就少了， 是 特别少了。 对， 这偷着干的事儿，也就是偷看看点漫画书啊，看点小说啊， 可能就喜欢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待着了。 对，其实好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咱们眼睛是被课本给毁坏的， 嗯， 其实是被课外书毁的 啊， 因为看课外书是偷着看啊，灯不能开太亮啊，或者是那个拿一手电在这个在自己被窝里边看啊， 嗯， 对吧？所以说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是不是啊？毁眼睛都毁在这儿了，嗯。太气人了！ 哎呀，就别找客观原因了。 对， 来看看这个 B O A 说了，他说呢，我关于客厅的回忆呢，并不是那么美好，因为记忆当中呢，好像每次爸爸妈妈如果吵架的话， 嗯， 我们都坐在客厅， 哎， 然后爸妈经常是沉默不说话， 嗯， 只有我在默默的哭。那么妈妈有时候也会问你说，问我说，宝宝，你是和妈妈走还是留在爸爸身边？ 嗯， 所以想到客厅，我心里边其实是很心酸的。 对，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感受了哈， 嗯、 这不是特别美好。 但是 我 分享出来，我觉得也是说给就是所有这在听节目的为人父母的朋友听的。 对， 说能够给孩子最多的爱、嗯。 没错，现在的家长肯定都有意识的，但是像咱们小时候那哪懂这些呀、啊？ 嗯， 是不是？ 嗯， 学渣东东他也说了，说以前在这个客厅啊，每年和爷爷一起看《西游记》，我每年都看，但是现在呢，爷爷不在了啊、 嗯， 也再也不看这《西游记》了。 嗯、哎、嗯，这也是让人有点心酸呐。 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但是我相信那时候就是一到假期的时候，《西游记》是一定会看的， 是， 对吧？ 就假期必，就是假期的标配。 对、 嗯， 后来就是《西游记》配《还珠格格》，啊， 最早之前是《西游记》配《新白娘子传奇》。 哎，对， 嗯、 最早那应该这么说，应该是《新白娘子传奇》在前，是吧？然后《西游记》，啊，然后《还珠格格》嘛、 哎， 这是这个假期里边必备的啊。 什么时候各大卫视开始这个轮番的上演这些大剧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寒假或者暑假了。 哎，我不知道现在还放不放，因为现在基本上那个时间不再看电视。 现在也不知道孩子们的寒暑假生活是什么样的了，孩子们还看不看电视、啊、 等假期的时候咱们看看有没有西游记什么可看哈、 哎、 嗯， 来看这位叫葛二蛋的朋友说了 啊， 这个从前啊一家人晚饭之后都会在客厅小聚， 嗯， 谈笑风生，情意绵绵。 嘿，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也是出来工作了，晚饭之后客厅里边的父母哈、啊、还有视频当中的我依然是有说不完的话， 嗯， 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呢那种距离啊永远都不会觉得远了。 哎，这就是客厅里边最温馨的一幕了。 对， 对吧？还有这个吃可爱长大的，他说小时候啊，我爷爷养了一排这个仙人掌仙人球， 嗯， 大刺儿小刺儿的各种刺儿都摆在上面，然后呢， 嗯， 我就从这个卧室跑到客厅摔倒了，扎了这一手刺儿啊啊，嗷嗷的哭啊、我妈就拿着镊子一个一个给我挑出来。 好，原来 不是就你扎过，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他还挺幸运的，就他只是扎到了手，对吗？ 不是脸扎上了， 我是扎屁股上了， 哎呦， 屁股都是坐在上面了。 然后你爷爷赶紧给你蹬起来， 奶奶直接给抱到、这个、 抱起来，哎呦，赶紧看看，赶紧把花抱起来，看看花有没有问题啊？ 到底是疼我还是疼花啊？赶紧戴上老花眼镜，然后也是这样拿镊子，就是。去这个刺儿， 那感觉得多疼啊！ 嗯，都忘了，就记得当时那个 一瞬间了。 对， 那瞬间疼，一瞬间哭的瞬间记得，但到底多疼不记得了。 所以我想，这爷爷为什么在客厅放一排这仙人球呢？ 嗯， 就是专治各种淘气， 扎一次管够啊！ 对对对， 长记性、嗯、 是。 看看其他，再看一位朋友吧。 嗯 啊。这个富裕他说家里边客厅的电视机坏了，然后呢从我爸妈的房间把小电视搬出来，这个看大小两个电视放在一起， 一家人呢，这围着小电视机啊，隔了一个多月没看电视，别提多委屈了。 哦， 这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了。 是， 就是大电视坏了之后，只能看小电视那过程，就是挺大一客厅，摆那么一个十几寸的电视， 小电视， 哎，也挺有意思的。最早人那电视不是就几寸吗？对不对？人家不也看得乐意着呢吗？也高兴着呢吗？对吧？嗯。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回忆一下自己家客厅有什么样故事没有。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生活在这样的过，即使不靠近海岸和山河，也四处可见绽放的花朵。人们扯下万千口罩，放肆笑着，过最接近生活的生活，安全的饭菜和牢固的屋舍。不警惕危险，不担心病患，没有人被允许经历孤单。孩子们看得到彩虹和蜻蜓，老师教他自由，车辆为他欢喜。夜晚宁静安眠，白天喜悦清醒，家永远在原地，他从不迁移。从不慌张，不热衷比较，内心很坦荡。爱好多样，有坚定的信仰。人们撕下万千面具，尽情歌唱。过最接近生活的生活，安全的饭菜和。 老虎的无声，不经意任性，不甘心病患，没有人被允许经历孤单。梦想是天生的必要的愿望，是身份的证明，不会被谁影响。就像每一个人都终会死去一样，每个人也终究会实现梦想。做过那些选择，获得怎样的生活，它是否如你想象？做过那些选择，获得怎样的生活，它是否如你想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起来说的是关于客厅的一些回忆。 是 刚才这个各种朋友也是说到了客厅里边这个淘气的， 嗯， 捣蛋的， 哎， 对吧，温馨的，浪漫的啊，还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好的回忆。当然了，我觉得也是这个当年的一个场景，是吧，当初的那么一段记忆。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客厅的记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脑洞大开啊。绿化工呢也是用银杏叶制作表情包还有手指比心。四川成都呢，银杏叶在小区绿化工的摆弄下呢，哎呀，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表情包，有笑脸呀、眨眼等等表情，还有比心的“欢迎回家”等等字样，哎，特别可爱。就是用那个，你想，本来这个落叶银杏叶的叶子啊，就是那种金黄色的， 已经很美了。 很美。然后呢他们是把它，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就像咱们常用微信里边那表情似的，他就按照那个，比如说弄一个这个坏笑的鬼脸啊，或者做一个什么这个就不笑的表情啊，作为刚才说什么比心啊、眨眼啊，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啊。 就是所有的，我觉得真的是在有心人的眼中 啊 任何腐朽都可以化为神奇。 是这样的。 嗯 啊， 来看这位丈夫啊，说家庭主妇很闲啊，妻子听到这话也怒了，于是呢拍了12个小时的延时视频。那么最近呢，这个苏格兰一个丈夫认为身为家庭主妇的妻子在家里边肯定是无事可做， 嗯， 妻子呢听到她丈夫这样的质疑之后呢也是很生气，于是拍下了自己在家12个小时的延时视频进行回击。12个小时当中呢，妻子几乎是片刻不闲的，收拾屋子、收拾玩具、做饭、哄孩子，还要这个陪孩子。那么网友也说了啊，再说家庭妇女什么也不做的男人，请你三思而后行啊。 嗯，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对 啊，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视频，这位妻子非常的不容易，在家里边，哎呦，真的是这个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的，又哄孩子，又做饭，又收拾玩具，又收拾屋子，又擦地，又怎么着的，挺辛苦，挺辛苦。 就有时候我们想让对方理解我们，真的可以互相换位思考一下，或者是说呢，哎，你去替代妻子来体验一下他在家中， 哎， 这12个小时的时间。需要做些什么？ 可以，对，换位思考一下啊，没准换成男士之后，部分男士啊，就发现那12小时躺在沙发上 也很轻松、 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休息，躺在沙发上啊， 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对，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这个6个人获得5个一等奖，看人学霸型的寝室是怎么练成的。2017年的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呢，会展也是创新实践竞赛啊，在这个全国啊，这个决赛期间呢，也是重庆的第二师范学院啊，6位获1等奖的学生均来自同一个寝室。为了备战这个竞赛呢，寝室的6个人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做方案、准备 PPT、演讲稿，熬到凌晨3点半，通宵的修改呢也是这个家常便饭了。他们说了啊，遇见凌晨3点半的二师啊。也是二师啊， 就他们的学校嘛 啊，也是一种特别一种别样的浪漫。嗯， 是拼搏之后啊，那种获得了一种荣誉之后，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证明。 对，对于人家来说，这个在图书馆啊看书啊研究啊做 PPT 到凌晨，人家是这个常态， 对， 是不是？所以、 啊，你说。 所以你说人家这个都说这个，哎，你看人家这么简单就成功了，成功背后一定有人付出的艰辛。 对，歌里都唱了，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没有付出哪有成功啊？ 哪首歌这么唱的？ 那咱、哎、这不是那个，这不是那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吗？ 嗨、 哦，来看这朋友说啊，这是土豪姐你在哪儿？ 嗯， 这女子呢是明明是吃38块钱的麻辣烫，结果呢支付了5938元。 嗯。 最近北京的一家麻辣烫店里，店主呢在盘账的时候被一笔5938元的支付记录给惊呆了。他说：“我这个小店啊，平均的来这个客人来的话，消费也是25元左右。那么这个金额呢特别巨大，肯定是有问题。 嗯， 目前呢虽然已经锁定了付错款的客人，但是呢店家还没有联系到他。 哎， 也是希望的通过媒体，然后呢找到这位土豪姐，赶快去退钱。 嗯。”相信这位土豪姐肯定是当时手一哆嗦， 误操作了， 误操作了、 嗯， 对吧？也提示他赶紧回去领钱去吧。 是， 赶紧看看这个也，大家也看看手机里边谁最近吃麻辣烫了 啊？ 谁这个手机里少钱了啊？ 对对对， 终于给您找到主了，下回也别这么粗心大意了。 嗯 啊，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美术考试作弊隐形贴月销铅笔。今日呢，美术考试又出作弊神器了，超级隐形贴售价在9.9元到30几元不等，有的网店的月销铅笔隐形贴呢，这个大约啊一寸照片那么大小，上面印有素描啊速写的这种这个图样啊、 嗯、 可以贴在像什么画板上啊， 哎呀， 矿泉水瓶上啊、 嗯、 带进考场，考生们进场之后呢参照上面这花样啊画在画卷上。嗯， 你知道我就是关注了这条新闻，然后呢、 哎、 看到有网友在议论说了，说如果你没有那个画画技能的话， 嗯 啊、你没有相应的水平的话， 嗯， 你带着这个小样进去，你也画不出一个像样的一个作品出来。 哎，但我怎么？ 但是你知道吗？有专业人士就出来说了， 啊、 说呢，实际上呢，在这个学美术的这个学生当中呢，确实有一部分，他呢是属于哪种呢？就是默写， 嗯， 不行， 嗯， 但是呢，你让他去这个 临摹， 有参照物的去临摹，他可以画得很好。 嗯 嗯，当然了，其实说了归其，我觉得还是。你只要采取这种手段了，那你就是说在不公平的参加考试。 哎，这是这个我就要说的啊、 嗯， 就无论是您觉得说什么，这看着与不看着差别多大， 对对对， 但是既然有要求不让往里带了，这就是规定， 嗯、 对吧？有了规定，咱们就要遵照执行， 嗯、 对吧？这样才公平嘛。 没错、 嗯， 要不然就是作弊了。再来说一下这位妈妈苦练乐器啊，跟儿子组乐队。音乐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三个大学生热爱音乐，着急为乐队寻找一名鼓手， 嗯， 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正在这三个大学生沮丧的时候，隔壁教室传来阵阵鼓声，而且是拍子稳节奏准。当他们冲过去看的时候，发现居然这位鼓手是主唱的妈妈。 嗯，你看看，真的，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让人觉得、 嗯， 又好笑啊，但是又觉得心酸。就是你看妈妈为孩子的付出多少，我相信妈妈不一定是真喜欢这乐器啊，不一定。你咱说有可能就50%，可能人家就喜欢这个。 有可能妈妈就是一个灵魂鼓手呢， 一直没告诉孩子， 隐藏着身份， 可能性不大吧？ 对对，不是很大， 对吧？在家怎么这敲鼓能让孩子不知道啊？ 嗯嗯 啊，这有可50%有可能人家是真的特别喜欢那个，对吧？ 嗯、 人家也以前就是一鼓手。还有一种可能，就真的是听到孩子们啊，这个觉得乐队缺鼓手了，自己开始苦练的，也有可能，对吧？嗯，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这个64岁的环卫爷爷啊，是给醉汉盖衣，蹲守在旁，说哪怕守一夜也不能让他冻着啊啊。 嗯， 河南的平顶山一名男子呢也是醉卧街头了。一位64岁的这个环卫工赵爷爷呢路过，把自己身穿的这棉衣给脱下来了，然后同时给这醉汉给盖上了，以防他冻坏，并在路边蹲守。带暖心的说了，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应该管管人家，我们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 嗯，大爷这番话真是很暖心，也希望这个醉汉真的醒酒之后， 嗯， 想到大爷对自己这份付出，是吧，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以后别再出这种洋相了。 哎，这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从广义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社会的公众也可以看一下人家这个环卫大爷环卫爷爷 是怎么对待这个这个露宿街头的这么一个人呢？就反过头来说，咱这个手里边垃圾该往哪扔，我相信自己心里也该明白了。 是 啊， 再来说一条，这个是呢，在47度的斜坡上，车厢如滚筒一般旋转。这个世界最陡峭的缆索铁路，也是在瑞士当地时间，也就是最近吧，正式启用了。那么这条铁路呢，全长1720米，斜度最高的时候达到接近50度，也是成为了全球最斜的缆索铁路。 最斜的铁路啊， 就是说那个陡峭的程度嘛。那个车厢设计就像滚筒般旋转，使得乘客呢能够在陡峭的路线上保持水平的状态。 就是说它其实是类似于什么呢？就是上边这车厢是能动的，就让那角度，在你往下的时候，车厢的角度也会跟着走，因为那个地心引力的作用嘛，让那你的重心就是大部分还是冲下的，所以你就感觉舒服很多， 就保持平稳。 对对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当然我们也没坐过哈。 哎呦，有机会去吧， 有机会。再来看一条，我们来看看这理发是不用剪子，用斧子，您敢来试试吗？这事儿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这个理发店啊。丹尼尔呢不走寻常路，用斧头给客人理发。两位女子呢也是在地上啊，这个将头呢也是靠在两个木箱子上，然后丹尼尔呢像这表演舞蹈般的挥舞着斧子向他们的头发砍去啊，但注意是头发砍去啊。面对如此理发，不知道大家想说什么？ 想想都觉得 是他给我钱还是我给他钱理这一发呀？我给他钱，我估计不去啊，太害怕。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这个客厅的事儿，回忆一下自家客厅有什么故事。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林志炫的歌曲《浮夸》。 谁不急于着要站在舞台中央，光环只为我闪烁，散场后落幕后谁关心你想什么，谁在乎你做什么，夸张不是罪过，能满足空洞乏味的生活，那窥探的眼，那议论的口，消遣了每一次茶余饭后，只是希望在某些时候抓到你耳朵，为音乐梦想唱出第一个音符，从此就没放弃过，主观的客观的旁观的拦阻太多，好坏要自己承受，所以我要歌颂，让情绪释放在歌声之中，选择虽然多真假，品牌厂包装的深。 选择的路很难走，如果够出色却不能出头，至少也做到没第二个我。难道非要不怕内心也曾能挣扎，一个人努力的时候有谁看见吗？有谁知道吗？唱到死去的我沙哑，说是我着了魔也好，痛的也罢，若不能回答，算成我歌唱的玩家。看着我正在为你发光，喝不喝一口，就请欣然接受吧。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浮夸》。 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自己家客厅的一些回忆哈。 是是是、 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的客厅是什么样的呢？ 嗯， 我总觉得就是客厅啊，一定要有几样东西。 嗯， 就是第一个要一个很舒适的沙发。 对， 对吧？ 嗯， 最好是单人沙发，谁也别碰的那种。 啊， 就是你们坐那边，你坐那小板凳上哈。 一家人要分这么清楚吗？ 不是，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嗯，最好有一个就自己觉得特别舒适的那么一个位置， 嗯 啊，这样你就每天很喜欢那个客厅了嘛。 对， 对， 对。 同时呢，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能有一个就那种能让阳光照到的书架， 嗯， 哎，旁边再沏一杯咖啡，哇塞， 很有情调啊。 你先跟大家做节目，我先回家，我先布置一下我的客 厅。说着说着想家了哈， 想家了， 哎、 啊，对，就是有这么几样，就是有那么一个角落。就能看书啊，能喝一杯咖啡，看着看着自己睡一觉啊，然后再起来再睡一觉啊，哎，感觉特别好。其实跟书都没关系。 对对 对， 对， 有这就是一个道具。 书是用来装饰的，仔细一看，这书里边都是空壳的。 对，挡光，对，挡光，拿起来，哎，把脸上光挡住。 哎，其实你说到什么，这个客厅必须有书架啊，什么一些设置、包括有单人沙发、 哎， 这个都像是就是现在年轻人， 嗯、 比如说如果设计自己的客厅， 哎， 他会有这样的理念。 对，哎，像你们这种老年人一般都 就、 啊， 又开始打击我。 那你说你们年轻人， 就是我觉得传统一点的这种就是 客厅， 也可以说上点岁数的人吧。 嗯、 一般就是说，对客厅的设计应该都会是想，客厅一定要有沙发， 嗯， 然后要有电视柜，就电视都不是挂在墙上，要有电视柜，然后上面放一个电视， 嗯， 觉得好像这个客厅的这个氛围就应该是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然后看看电视啊，聊聊天的这么一个场所。 对，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嗯，可能我心里边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像刚才我说那种，还有一种就像你说这种，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一定是那种木质家具， 对，老人喜欢， 对，木质家具，然后呢它就是刚才那种是你很舒服了，很舒适，然后有单人的那种，就是那种懒人沙发那种啊，尤其是这个后背一定要高的那种，然后但是呢我说你说这种我觉得就木质的什么样，一定是那种硬座，就是稍微哪怕就稍微有一个垫子，不让它不凉就可以了、 嗯。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好处，就现在人的这个颈椎啊、腰椎都不太好，我觉得坐这种椅子一定能把您最起码能减缓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坐在那儿都是正襟危坐的，您想要靠在一会儿，说歪一会儿，甭想，那肯定把您硌坏了，对吧？就哪儿都硌疼啊。所以说要这种也挺好的，也挺有意思的。 嗯，但一般就是说老年人、哎、这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选择的区别 啊， 老年人可能一个注重品质、 嗯、 啊，再一个呢可能就注重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考虑，怎么样有利于我的这个坐上去对我的腰椎啊什么的这方面有健康， 嗯 啊，老人会这么考虑。 对， 那么年轻， 而且老人其实还真喜欢那么坐着。 对呀、啊、 你看很多老年人坐沙发的时候他也是正襟危坐， 正襟危坐， 就是很少有年轻人，哎，这腿得翘在那边，胳膊得架在那儿，脖子得歪在这儿。你看老年最多歪也是往身后靠一个沙发垫， 嗯， 然后把两手放在肚子上，哎，就这种感觉， 要注意仪态嘛， 是不是？你就看他们就再舒服也就是这样了吧， 因为老年人都要求我们说要坐有坐相嘛， 对、 嗯、 很少像咱们这脚扣这个盘上来扣扣脚趾头 啊， 一会儿拿一水果吃 啊，窝着啊， 睡嘴里啊、 哎、 然后这是不是就老年一般都这样， 就是这种事情没做的，都挺得很直，看着电视啊，一手拿遥控器、 嗯， 是不是这样啊？再看看这鱼尾，他说了，说这发一张图，这是我家客厅，这、 嗯、 看不是火锅店吗？那个， 哎，人家这家的客厅这个同时还有饭桌。 不是，这肯定是火锅店，这不还有这个火锅那电磁炉呢吗？ 哎， 是吧？ 他就要说这是自己家的客厅。 不是、 嗯， 我估计他其实想表达什么、 嗯？ 现在人的客厅其实在外边，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庭现在还会待 客，深 刻 了， 是不是？还很少有人说，咱们走，咱上家里边坐会儿，因为现在有无数个地方可以取代家里边了。 嗯、 谁都不愿意再说，大家都来自己家，来家里没问题，但是来家里边之后收拾谁收拾？按照礼貌，按照这个道理，肯定是主家收拾，但是谁愿意天天收拾？那咱们还不如这找一外边又自在是吧？又自如这么一地方。嗯，这现在的客厅了，待客厅嘛，对吧？嗯。 来看看这个路飞的女朋友说了， 嗯， 想起网上之前的一个照片，给你们发过来看看啊。 嗯。 这个是说好的，不是一家人吗？这是一家四口，很幸福，然后在客厅里面。 对对对对对。 可是呢，发现爸爸妈妈和女儿呢，穿的都是这个 亲子装。 只有儿子 穿了一普通的一个， 对对对， 对 就没有穿成一套戏嘛。 而且看到这个整个家里边人的表情也能看出来，爸爸妈妈和这女儿特别开心啊， 对， 拉着手，还只有这儿子站在那儿，这撅着一个嘴儿， 很失落 啊。 对，挺有意思的哈。 希望这不要成为孩子以后的阴影。 应该不会，应该逗他玩呢哈。 对对对。 再来看看那个高贵的冷，他说我家客厅总是冷清的、 嗯、 啊。只记得这个奶奶呢做好饭呢在这门口沙发坐着等我们，傍晚客厅很暗，她从来不愿意开灯，那天呢我一开门，哎，这个一束昏暗的灯光照在奶奶的身上，您一定很孤独吧，这是一个另外的感觉了、 嗯、对，她看到那个场景之后也是印象比较深刻。我忽然想到了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家里客厅还是主要是用来一家人比如坐在一起看电视啊这样一个情况， 嗯 嗯，然后呢有一次突然停电了，哎，反而成了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边然后交心的那样的一个经历， 对， 非常难忘啊。 对、 嗯、 我觉得说到这儿，什么是家呢？我觉得就家里边一定是时时刻刻都温暖的，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是一起努力解决的， 是， 比如说像刚才圆圆说的，可能就因为停电，平时你看现在很少停电了，但是以前经常停电， 对， 停电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嘿呦，太过太有意思了，我能拿蜡烛了，我能玩火了，这个不是玩火，玩蜡烛那个、 啊、没错、啊、 是吧，能玩那蜡了，对吧、 嗯、 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只要心态好，一家人一定是温馨幸福啊，整个家庭都是那种快乐的氛围、 嗯、哎，同时也要感谢客厅啊，承载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啊。 嗯没错，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水呀水呀，你就慢慢流，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我想我想和他长相守，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水呀水呀，你就慢慢流。 北京时间九点整。